你小舅舅干嘛呢？ 钓鱼啊。 钓鱼？有收获吗？ 半个小时了，毛也没有。 闭嘴，你行你上。 我是，来了来了，鱼竿动了。 这 啊，破鞋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、静江文学城授权、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。朋友们，快偷偷月票吧，要不这破鞋一掉一双，一掉一双，我快受不了了。 第170集。 菜地慌了，我不知道种什么。那个谁，有点自觉，快给我托个梦。我替你看，麦谷山依然没有出资料片。我把鬼屋全转了一圈，共耗时9小时47分钟。我太胆小了，每次都吓得不敢动。有一次，2个多小时才出来。突然翻到了神域村的视频，6年了，莉莉讲，咱们能不能再去跳一支舞啊？ 零零碎碎的记录终于被人注意到，一时传遍论坛，玩家纷纷留言，想让游梦再开一次神域村。这活动当时不温不火，水花不大，他们都忘记了，但现在他们愿意再玩一次。游梦官方做了回应，说要开会研究。但谁也没有想到，双天早已生病，发完那一句没多久，病情便急转直下，也去世了。双天终于和他的莉莉酱又在了一起。看完了。 嗯。所以这就是魄力和双天华的原型。 方景景点头。整个剧情讲的是找人，从开始到结束一直都是通过狗和别的 NPC 在推任务，除了那两人跳舞之外，没有一点恋爱的戏份，但爱这个字却尽在了每一处。剧情名为挚爱，读作刻骨。 我问了白龙谷进地宫的时间，他们从进去到成功过关是快10个小时，如果认真算，我觉得应该刚好是9小时47分钟。 江晨沉默。二人到了小山坡，见双天华果然在这里。除此外，穆加索和白龙谷他们也打到了这一关。几位队长走过去，把铁牌和吊坠交给了相对应的双天华 NPC。双天华道了声谢，继续在这里等着魄力。他们被法阵扔到了不同的地方，虽说正在渐渐忘记神域村的事儿，但能知道失去对方应该去哪里碰头。双天华很快眼前一亮，看向远处的人，他等了6年没能等到他的小姑娘，现在游戏里的小姑娘穿着他喜欢的赏金套装，一路小跑的飞奔而来，扑向了他。他笑着接了个满怀，抱着他转圈。一群人都在这里望着。游戏为什么让人喜欢？除了本身的内容和设定，还有满满的人间烟火。几位帮主看着那两人一狗的身影消失，一起感慨，相互搭着肩。 做兄弟，一辈子。 网络一线牵，珍惜这段缘。 金色的公告传遍全服。 恭喜情侣暗明十方俱灭通关挚爱剧情，达成完美通关成就。 我去，原来不止手上有公告，完美通关竟然还有一个公告。 为啥？就是为了打条鱼。 上了公告，别说几位帮主，连江晨和方景行都很诧异。前几个能完美通关， 是因为他们影响了最终的结局走向。比如林怀是及时发现小作精，救醒了林怀。依林是送纪念品，促成了那对兄弟告白。芳花则是在老管家那里得到了解咒的办法，解开了大小姐的咒，让大小姐的情况转好，才在金丝雀的努力下主动出来的。而挚爱剧情，无论他们打不打人鱼，结局都不会改变。再说人鱼也不一定是关键，毕竟他们得到的只是一枚徽章而已。江晨不由得看向方景行， 可能是情况特殊，策划不希望有别的结局，就把其他的因素作为了衡量标准。 什么因素？ 我不是策划，你们问我，我也不清楚。 不是，这打完人鱼就没有什么剧情或者奖励？ 方景行拿出徽章递给他们，见他们围在一起研究，在脑子里又快速过了一遍剧情。这次不像前几个需要有一点骚操作，鬼屋在神域村偷钥匙和药水确实有一定难度，也符合隐藏剧情的级别，但整体任务其实很顺。不过这或许是策划故意为之，想让玩家对挚爱的名字和没有恋爱戏份且还挺顺的剧情起疑，从而探究背后的故事。 可能人鱼心太黑，伤了那么多无辜的性命，玩家要替两位主角教训他一次才行。 这靠谱吗？ 方景行笑了笑，说了一个稍稍靠谱的。 我们在地宫用时最少，神异村做的几件躲避任务也全是零食物，这算吗？ 几位帮主顿时不好了。白龙谷把徽章还了回去。 那是干什么的呀？ 暂时不知道，也许送着玩，也许以后会有用处。 游梦挖的坑太多了，比如埋骨山至今也没出资料，比如几次剧情里出现的九十依旧下落不明，再比如神域村做过一次活动就再没出现过，只是偶尔会在其他赏金活动里提上那么几句，直到这次隐藏剧情才又重新开启。不过既然能在隐藏剧情里设计这么一项物品，策划很可能已经有想法了，具体怎么样只能等等看。几位帮主一想也是，便把注意力转到了完美通关的奖励上。前几次的首杀和完美通关是在一起的，导致他们今天才知道原来这俩都能上公告。他们对了对，发现还是首杀的翻倍奖励多，完美通关的次之，好奇心便得到了满足。然后穆加索几人齐齐恭喜某对情侣夺得首杀，建议他们可以假戏真做。飞星众目笑骂： 滚一边去。 江晨看了一圈，发现少信天成，想到曾在地宫里用信天成怎么没和镜中人组队找过话题，便打算问一句。这时只见光影一闪，山坡刷出了熟悉的 NPC， 头顶写着信天成小队的字样，周围的人也看见了，干脆等了等，很快等到了信天成和他的队友，是个女号。白龙谷发现以前没见过，好奇了一下。 这谁？ 他女朋友。 他有女朋友？ 几位知情的帮主便为他解惑，告诉他是最近谈的，据说玩游戏的水平还不错。先前他们测试开启条件，他女朋友恰好不在线。因此是镜中人和信天成临时组的队，后来女朋友上线，两个人就趁着这个契机顺理成章地绑定了情侣一起做的任务。 我听说鬼屋是他自己走的，在里面耗够时间带着人进了下一关。 众人肃然起敬，那么一个阴森的环境，又是大晚上的，一个人在地宫里真汉子。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